攻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章。此后，阿蒙子宁的君王死了，他的儿子哈农继位为王。大卫心想，我要善待那哈士的儿子哈农，像他父亲善待我一样。于是，大卫派自己的臣仆去慰问他，追悼他的父亲。当大卫的臣仆来到阿蒙子宁国内时，阿蒙子宁的公卿对他们的主上哈农说，大卫派人来慰问你，你想他是为尊敬你的父亲吗？大卫派臣仆到你这里来，岂不是来调查探听破坏城池吗？哈农遂拿住大卫的臣仆，将他们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将他们下半截衣服割去直到臀部，然后放他们走了。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大卫，王遂打发人去迎接他们，因为这些人很觉羞耻。王便吩咐他们说，你们暂且留在耶利哥，等胡须长起后再回来。阿蒙子宁见自己在大卫跟前惹下仇恨，便遣人去让贝特勒河部和作巴的阿兰人雇了20,000步兵，向马阿加君王雇了1,000人，向托布人雇了12,000人。大卫听说这事，便派出约阿布和全队士兵和勇士。阿蒙子宁出来，在城门前摆了阵，作巴和勒河部的阿兰人和托布人与马阿加人分布在田野间摆了阵。约阿布见自己前后受敌，就由以色列劲旅中选一堆精兵摆阵进攻阿兰人，将其余的军队交给自己的兄弟阿比色指挥，叫他列阵进攻阿蒙子宁，并对他说，若我打不下阿兰人，你就来援助我，若你打不下阿蒙子宁，我就来援助你，要勇敢奋斗，为了我们的民族，为了我们天主的城池，我们应奋斗。愿上主成就他认为好的事。然后，约阿布和跟随他的军队向前进攻阿兰人，阿兰人就在他们前逃走了。阿蒙子宁见阿兰人逃走，他们也在阿比色前逃走，退入城中。约阿布便不再进攻阿蒙子宁，回了耶路撒冷。阿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，便再联合起来。哈达德泽尔派人去，将大河那边的阿兰人也调来，都到了赫兰，由哈达德泽尔的元帅绍巴克率领。大卫一得了情报，就调集所有的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，来到赫兰。阿兰人遂列阵进攻大卫，与他交战。阿兰人在以色列面前溃退，大卫击杀了阿兰人的700匹拉车的马和40,000马兵，又攻击了他们的元帅绍巴克，他便死在那里。所有臣属哈达德泽尔的王子一见自己败于以色列，便与以色列讲和，臣服于他们。从此阿兰人再不敢援助阿蒙子宁了。